真假情人。 上方消失了地址，昨日我没名字，自信心远离时，谁爱这一火野种子，谁送出 入嚟啊， 请入嚟 啊成生，钟小姐嚟咗啦。 思思， 阿杰，你真喺度啊？我以为你死咗啊。 我都以为我死咗。 喂，究竟发生咩事啊？ 成生，我翻出去先啊。 唔该晒你啊。 唔使客气。 杰啊，究竟发生咩事啊？点解佢哋叫你做成生咩成位啊？ 我自己都够晕啊。 哇，你个头做咩包住啊？冚穿咗个头啊你？ 冚你个头啊！俾个贼仔打穿个头啊！ 贼？ 扮扭伤脚一个啊，原来系贼嚟噶。 哦，原来佢系贼嚟噶，搞错啊！咁衰嘅啲人。 他抢走晒我银包，攞晒我啲钱，而唔够就剥穿我头，跟住我晕咗，咩都唔知啦。 哇，唔怪得啦！我喺呢个滑雪场等咗你半个钟，都仲未见你翻。咁我谂住咪出去外面揾你咯，都已经唔见咗你啦。 哦，应该嗰阵时咧就嗰个灵山扶走咗我。 咩灵山啊？乜水啊？ 城市集团嘅副总经理、哦，如果冇佢啊，我谂我喺咗嗰度冻死咗啦。 究竟城市集团是乜东东啊？ 听灵山讲咧，城市集团咧系加拿大一间资本雄厚嘅大集团公司，市值咧应该超过几百亿。 咁犀利？ 佢成日讲个成伟咧，咪城市集团嘅董事长兼总经理咯。 哇，咁咪即系超级富豪大老板？ 嗯哼。你笑乜嘢啫？ 成伟系超级富豪，身家有几百亿啊？ 系啩？佢哋咁讲啊？ 话你系成伟啊！你又霉又冻，边忽似大老板啊？佢哋真系大近视，一系就白痴嘅。 我点霉点冻啊？ 你啊，成副身家都嗰几万银，都唔知有冇，同人哋超级富豪，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啦！咁都搞得错，你话唔好笑啦？ 其实我真系唔明白。小姐冇理由认错人噶，嗰、那个灵山又系，嗰、那个职员又系，真系当正我系成伟，怪唔怪？ 唉，算啦算啦，反正呢度风凉水冷，成间五星级酒店咁，你咪喺度唞下先咯。 喂，你傻噶？呢间院好贵噶，我住唔起噶，我冇钱埋单噶。 喂，佢哋唔系帮你俾嘅咩？ 一阵灵山嚟嗰阵时咧，我谂住同佢讲搬一间平啲嘅医院，至于呢度医药费咧，迟啲睇下点样褪下褪下，逐啲逐啲还俾佢咯。 哇，咁佢哋咁有钱，应该唔会同你计埋啲咁湿碎嘢啩？ 喂，争人唔使还啊，你个人啦、 啊。唉，呢份人啦、啊，成世就系咁噶啦，有便宜都唔识洗颈嘅。 你只眼做咩？红晒嘅，有肿。 吓吓系咩？ 系咩？你冇扮嘢，你喊过嚟，系咪喊过嚟？ 梗系冇啦，黐线， 你担心我？ 哇，我呢几晚啊，瞓得不知几好啊。 你呢几晚瞓得几好？ 得鬼我知，担心你啊你！你失咗踪啊！我仲 free 啊，可以一个人去玩啊！ 仲一个人去玩添？喂，你系咪人嚟噶？ 梗系啦，喂！ 朋友瞓医院就去 happy， 梗系 happy 啦！喂，我去咗好多地方啊，不知几好玩。 唉，由今晚开始，我同你绝交啦，冇 friend 做。今次真系倒霉，谂住嚟加拿大玩啦，变咗喺医院嗰度玩。 唉，执翻条命咪当行运咯。 早晨，阿伟。 灵生，早晨。 喂，阿杰啊，呢位就系城市集团嘅副总经理啊。 你大声啲讲啊！系啊。 啊，灵生你好啊，我叫钟思思啊。 你好啊，咁早就嚟探阿伟啦 吓。阿伟。你讲阿杰啊，系我一早就嚟揾佢啦。 啊，要你照顾阿伟，麻烦晒噃。 我同阿杰系死党嚟，冇乜所谓啊。 你哋识咗几个月噶啦？ 我哋识咗几年噶啦？ 几年？咁 咁耐？ 系啊。 系咁，钟小姐，你应该知道阿伟佢嘅真正身份系城市嘅董事长嗬。 佢系董事长，咁我咪王妃。 嫁唔嫁得出都成问题啦，仲望做王妃？ 收声啦你。 我估计阿伟佢应该系失踪之后先至认识你噶，最多只系识咗几个月啫，系咪？ 阿凌生，事实咧，我哋真系识咗好多年噶。 我唔知道中间有咩问题出现咗，可能系你失忆，所以影响咗你嘅记忆，对时间观念啊有啲混乱啊，会唔会咧？ 我哋俾你搞到混乱先真。 钟小姐，阿伟佢嘅脑部受咗伤，记忆有问题就唔出奇啊。不过你啊， 我咩？ 有啲说话我比较系比较难听嘅，不过希望你唔好对阿伟讲大话噃。 咩话？我讲大话？ 你同阿伟讲，你哋识咗好耐系咪？ 我真系俾你激死啊！你以为我作古仔啊？喂，我同阿杰事事实实真系识咗几年噶咯。 如果你识咗佢几年，就应该知道佢唔系阿杰，系成伟啊！ 点解讲极你都系咁噶？救命啊！ 阿凌生，你真系搞错咗啊！ 你直头系错到乱晒大龙啊！ 阿伟啊，我睇住你大嘅，你真系唔记得我啊？一啲印象都冇。 我唔系成伟，我系何启杰。 睇嚟，你嘅病情系比想象中严重噃。 我觉得你有病多啲。 思思啊，我乱噏啊。 咩啫？事实乱噏嗰个唔系我嘛？ 阿伟啊，你放心啦吓，无论使几多钱，我都会揾全世界最好嘅医生嚟医翻好你嘅。 其实我头只系有啲痛啫，我其他乜嘢事都冇。 我记得记得。 你又谂到咩啊？ 我谂到有证据证明你系阿伟。 咩证据啊？ 你细个嗰阵时玩火烧伤过大髀嗰度，你嗰度有笪瘌噶。 你又有笪瘌？我全身一笪瘌都冇啊，得几粒蚊烂咋。 嗱，为咗证明我讲嘅嘢冇错嘅，你褪低条裤少少。 喂，我都话冇咯。 喂，睇一笪瘌，睇一笪瘌。 喂， 阿杰，你俾佢睇咯，等佢休息。 我肯定有噶。 我俾佢睇冇问题，拧转面啦。 做咩啫？ 拧转面啊！而家剥裤啊！ 喂，你唔讲我即刻拧转面啦，鬼得闲睇你咩？系而家。 你冇偷睇啊？嗱，睇下啦。 嗱，阿伟，你自己睇下， 点 解？就系呢笪啦。 点解？ 细个嗰阵， 点解会咁噶？ 你换过药啦，敷过药噶。 点解无啦啦都笪啦？ 阿杰，点啊点啊？着翻裤未啊你？ 着好啦，你拧翻转面啦。我真系有笪啦喎。 唔系啊嘛？ 系啊，唔知点解无啦啦有笪啦。 哇！真系离奇古怪，扑朔迷离，千奇百怪啊！ 怪系怪在你喺我面前行来行去，你做乜嘢啫？ 我本来谂紧点解会咁啊？ 谂咪谂咯，企定定谂咯，唔使行来行去系嘛？ 行下个脑清醒啲嘛？ 你行咗啦，但我唔觉得你清醒咗噃。 你就系瞓得病床多啊，瞓到个脑实晒。 系咪啊？有关系啊？ 其实你不嬲大髀有啦，你自己唔记得系嘛？ 我大髀有笪啦，个大髀系我噶，我日日冲凉，我唔知个你。 嗯，系咁。点解忽然间多咗笪瘌噶？ 我点知啊？我都想知道、 啊。唉，其实你唔使烦啦。咁既然佢哋当正你系有钱佬，咁你应该开心至系噃。 有几啊？ 你谂下、啊，有钱佬仲系超级富豪，身家几百亿、 啊。咁又如何啊？ 你索性眯埋你只眼嗱，当自己系成伟，做有钱佬。 你黐线！我根本就唔系成伟，我唔可以冲噶。 唔系叫你冲啊！而系佢哋全部人、全世界都相信你系啊嘛！你话唔系，佢哋都夹硬话你系咯。咁不如你咪将将就就做咗成伟算咯。 唔可能噶，我系何启杰啊，我唔系成伟啊。 哎呀，你做住成伟先啦，有着数啊。 我唔会贪埋啲咁嘅着数噶噃。 你谂下啦，你个脑啲伤仲未好，我哋啲钱又用得七七八八啦，医院条数我哋根本就找唔到。 咁咪至多迟啲还翻俾个凌生咯。 我谂你帮佢打一年半载工啊，都未必还到啦。 唔系啊嘛， 你知唔知啊？头先我问过医院啲职员啊，佢哋计过条数，呢度啊啲医药费真系超级贵啊！你住咗五日啊， 知唔知总数几多少？系34万港币啊！ 你34000定30几万啊？你话 34万啊？ 34万唔系啊嘛？ 你成副身家都唔知道有冇几万银嗱？我问你点还啦？ 咁点啊？ 所以继续话咯，不如索性做住城委，等你医翻好个头之后先算啦。 医翻好唔使还咩？医翻好咪一样要还？ 而家你根本就冇钱还，见步行步啦。 唉，真唔知行咩衰运啊！个头俾人剥伤，大髀无啦啦多突啦。 呢度就系你屋企啦，你记唔记得阿伟？ 阿凌生，你带我嚟呢度，唔知 道。哇，超级大豪宅啊，泳池都大个人噶，哇哇哇哇，仲有喷水池、花园，厉害啊！ 阿伟啊，医生咧就话你头部嘅伤大致冇咩嘢噶啦，只要 keep 住食药，咁啊会慢慢好翻嘅。他建議帶你回屋企，等你見翻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對你恢復記憶好有幫助嘅。 阿凌生咁啊冇用。 喂，你睇下幾多水晶擺設，全部閃靈靈，好靚啊！ 喂，唔好掂啊，打爛咗又賠唔到啊！ 真係好靚啊，忍住點一下。啊！閉！ 我叫咗你小心啲噶啦。 都是你啦，嘈住晒，搞到我揸唔稳。 阿凌生 ，sorry 啊，嗰个水晶几多钱啊？我过几日俾翻你。 阿伟啊，呢个水晶系你自己嘅，系唔需要赔噶。 喂，但系 唔使赔就安乐咯。喂喂喂，呢度好多古董啊！ 嗱，唔好又嚟啊，思思。 呢啲古董系我送俾你爹哋噶，喂。 咦？ 又点啊？ 你睇下张相，真系有你喺度喎。 讲咩啊你？呢个人咁似我嘅？ 呢个唔通就系成伟？ 喂，佢真系好似我喎。 阿伟啊，呢个咪你咯，就系成伟咯。 估唔到有人似到咁啊！唔怪之得你认错啦。 嗱，你而家喺屋企度唞唞，公司嘅嘢咧，我会帮你打理噶啦，你唔使操心吓。 喂，你叫我喺度唞啊？ 哎，呢度系你屋企，当然喺度唞啦。 喂，唔得噶。 喂，呢度又大又靓，系养病嘅好地方嚟噶。 呢度人哋屋企嚟噶，唔可以噶。 哎呀，杰啊，住住先啦，唔使俾医药费啊。 喂，不过 喺医院住，日日计钱好襟计噶啦。喺度住就唔使咁重屁啦。好啦好啦好啦，我都留低喺度照顾你。 钟小姐，你都留喺度啊？ 系啊， 好似唔系几方便噃。 点解啫？间屋咁大，我求其住间房得噶啦。阿伟，间屋系你，你话事，我可唔可以喺度住啊？ 做咩叫我阿伟啊？ 想悭翻啲医药费就应承啦。 有我讲错，你呢个人真系扛唔住。阿凌生，思思我朋友喺度住得唔得咧？ 哦，呢度系你屋企，你中意招呼边个？当然随便你啦。 哇，好嘢！咁大个女都未住咁大间屋，麻扎啊！哇，犀利啊，犀利啊！ 又点啊？见到啲咩名贵嘢啊？ 冲凉房啊，有个大型按摩浴池啊！ 我哋去咗咁耐，就喺按摩浴池嗰度啊！ 梗系啦，原来真系好鬼舒服噶，有钱佬真系识叹啊！唉，第时我发达都要冲凉房装个按摩浴池。 我哋冲时冲啊，唔好冲烂啲嘢，知唔知啊？冇钱赔啊！ 哎呀，知啦，你好长气啊！你睇你越嚟越似师奶咁日饿夜饿。 哎呀， 做咩啊你？ 个头有啲痛啦又。 点啊？紧唔紧要啊？ 我食啲药得噶啦。 哦，喺度，我攞啲药俾你啊！ 攞杯水俾我把啦。 哦，点啊？使唔使坐低唞下咁啊？ 嗯，好啦，好咗好多啦，个头冇咁痛。 你啲头痛咁古怪嘅，一时冇事，一时又痛到飙晒冷汗咁。 可能系后遗症啩。 唉，你都系早啲去瞓啦。 喂，我唔攰，想四周围行下。 你都被呢间超级豪宅吸引住咧。 我想睇下，想了解成伟呢个系咩人。 了解？了解嚟做咩？ 佢个样咁似我，我好奇咯。 咁不如查下佢柜桶，睇下有咩咯。 喂，唔好啦，呢啲人哋私隐嚟噶。 切，睇完都冇人知啦。 喂，思思啊，唔好乱嚟好唔好啊？ 咦？呢度有本相簿喎、啊。睇下先， 喂，放翻入柜桶啦。 啲相都影得几靓，全部都系成伟嘅。不过睇落成伟有型靓仔过你好多噃。你都系麻麻地似。 嗱、啊，讲真啊，我从来冇话过自己有型靓仔啊。 喂，呢几张咧，成伟都系同一个女仔一齐合照、啊。 睇下。 佢哋仲好亲热添， 啊！呢个女仔真系几靓， 好靓咩？我觉得一般啫。 佢哋系咩关系？ 喂， 你做咩？ 做咩对眼发晒青光咁望住个女仔张相噶吓？ 冇啊， 见人靓就吓望人啊，眼金金咁。 佢望多两眼好奇咩？ 你哋啲咁嘅男人，个个都系咁。 咁头先你望住成伟张相啦，咪又望到实一实。 我边有啫，黐线我都冇望实你。 我冇话你望实我，我话你望实成伟张相。 总之我就冇望啦，哎呀。 唔认算数，其实睇真啲，我同成伟真系好似十足十一个人咁，唔怪之得林先生佢哋认错系我。 唉，一早起身出嚟花园行下，松下啲筋骨，真系好啊！花园个喷水池真系靓。咦，有人行近大门波。 你系 小姐？你找哪位啊？个样咁熟口面嘅、 我找阿伟啊。 我认得你啦。 吓、你认得我？ 你同成伟一齐影相嗰个女仔， 你睇过我同阿伟张相？ 喂，好快快偷睇人张相，仲讲埋出嚟添。 你系阿伟嘅女朋友啊？ 我唔系，唔系，我唔识成伟嘅。 你唔识阿伟，咁你点会喺佢屋企噶？仲睇过佢嘅相？ 哇，点解释好咧？ 唔使解释啦，你同阿伟一齐已经同我无关，我唔会介意。 你唔好误会啊，我同成伟真系冇嘢噶。 我知佢受咗伤，我嚟只系想探下佢啫。 你探佢啊？不过佢唔喺度喎。 佢出咗去。 应该点讲好呢？你找的成伟呢，他就不在这里。至于受了伤的人呢，他就跟阿凌山出了去。 我不是很明白你讲什么、啊。你的意思是阿伟跟风叔出了去？ 可以这样说。 那他们几时回？ 我想应该就回了。我八卦问你一句啊。你是成伟边个啊？ 我是他分居的太太。 分居太太？ 他没有跟你提过吗？ 没有 啊。他心里面已经没有我了。都啱嘅，我们分开了成年，他应该认识其他女仔。 我想你有点误会咯。其实成伟他不在这里，出了去的是另外一个人，你也不要误会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呀，总之件事就好复杂，我都唔知点讲。 系咁就唔好讲啦。 不如咁啦，你入嚟坐下，等佢哋翻嚟，佢哋应该好快翻噶啦。 咁好啊。 城市集团嘅规模真系好大啊！头先我哋经过市场部同埋采购部，净系职员咧都系三百几人。 我哋全公司嘅职员总人数系2450人。 哇，真系大集团。 唔好意思，你病仲未好翻，就一早叫你翻嚟公司。 我都冇事咯，只系拣咗啲头痛啫。 本来我应该俾你喺屋企唞耐啲嘅，只不过 咩？ 公司最近发生咗好多事啊！ 你哋公司内部嘅事，我唔系咁方便听系咪？ 你系我哋董事长兼总经理，你应该要知嘅。 不过我 本来我打算等你病好翻，记忆恢复咗先同你讲嘅，但系依家事情有变，或者等唔切啊！ 你都要等翻见到真正嘅成伟同佢讲好。 阿伟啊，公司发生咗高层斗争啊！ 高层斗争 系啊，自从你两个月前失踪之后就开始啦。公司几位高层要员，佢哋见你唔喺度，就明争暗斗，希望从中谋取私利啊！ 你系副总经理嚟噶嘛？你咪阻止佢咪得咯？ 唉，我已经一把年纪啦，做事已经冇晒魄力，佢哋唔会放我喺眼内嘅。 我啊觉得你老当益壮，仲可以做好多嘢添。 唉，你仲识讲大话氹我呢个老鬼？ 喂，唔系啊，我讲真噶。我虽然同你唔系好熟，但每次一见到你接触你嘅眼神咧，我觉得你好精明，好有成功人士嘅风范。 就算人几精明，人哋都唔会再俾面你噶啦，因为你已经老咗啦嘛。盛氏集团呢几年嚟，我只系从旁帮阿伟你手噶咋，真正将盛氏发扬光大嘅是你， 不是我，是成伟至啱。 几位高层要员都是看你做人的，你失了踪没回公司，他们就乘机互相攻击，希望争上位。 他们真是过分，做事应该为公司大局着想的嘛，老板一不在这里就乱晒大龙。 所以我就希望你尽快好回，回出来主持大局咯。 我主持大局， 你依家仲未好翻，暂时唔适合出翻公司嘅。不过我真系好希望你可以快啲康复。嗱，今日我同你翻嚟公司，就系希望你可以记翻你以前嘅嘢。 阿凌生，咁咪真系冇用噶，话俾你听。 蛇无头而不行噶，公司冇咗你，我好担心，唔知会变成点噶。阿伟。你俾心机，你振作啊！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好翻嘅。 我， 小姐，你饮啲咩啊？ 我唔使啦， 都唔记得问你贵姓添。 我叫陈西玲， 陈小姐系嘛？我姓钟嘅，我叫钟思思，你可以叫我思思得噶啦。 哦， 阿杰同灵山出咗去，又话好快翻，咁耐都个未。 你话边个阿杰啊？ 阿杰就系你指个阿伟咯。 我唔明你讲乜嘢。 唉，成件事好长篇噶。阿杰咧嗰日喺滑雪场，咁俾人打劫啦，剥伤咗个。咦，翻啦翻啦翻啦！ 阿伟， 你系边位啊？ 你唔认得我？ 喂，阿杰啊，佢就系陈世玲小姐，系成伟分居嘅太太。 哦，你就系成伟嘅太太啊！ 真假情人第二回，香港电台制作。雷凯贤监制，江李志编剧，陈伟康、叶锦生、林燕飞录音，并且由尹天照饰演何启杰，陈文焕饰演钟思思，朱曼子饰演陈世玲，施介强饰演凌海峰，谭翠莲饰演 Jenny。真假情人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